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93集，动漫节上的怪事。不知不觉，随着人流走得有些远了，明显抬眼发现了一个动漫展台，对方也正好用了虞姬的形象来作为门面，但 coser 的扮相远不如唐静，展台也没什么人气，几个 coser 坐在那里无人问津，颇有些凄凉之感。那个虞姬百无聊赖地用袖子扇风东张西望，旁边西楚霸王金甲加身，托腮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不动，怎么看都觉得滑稽。明贤禁不住上前想摸摸西楚霸王头盔上那两根不停颤动的长须须，虞姬估计也对霸王这副西子捧心的形象看不下去了，伸手推了他一下，没怎么用力，但霸王却直直地往旁边倒去，沉重的头盔从脑袋上拖出来，在地上滚了几圈，连带那两根长须须哗啦一声闹出了老大的动静，饶是会场乱哄哄的，这一幕依旧令周围的不少人扭头去看。扮演虞姬的 coser 也愣了一下，赶紧上前把人扶起来，却发现霸王浑身绵软，他还以为对方是热晕过去了，慌忙叫同伴过来帮忙，直到明贤走过来探了探对方的鼻息和脉搏，对虞姬说道， 他好像死了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 明贤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，周围的人都涌过来查看，他很快被挤了出去，表情还有点怔愣，似乎也想不明白人怎么说死了就死了呀。一名 coser 的猝死引发了小小的骚动，但更多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会场太大了。明贤茫然四顾，手里抓着手机，正犹豫要不要报警或叫救护车，胳膊忽然被抓住，他回过头，居然是唐静。明贤来不及思考唐静怎么也跑过来了，但看见对方，他不禁露出松一口气的表情。 有人死了。 我知道，那边也发生了一桩。 唐静抓着他的胳膊，脸上没了漫不经心的笑容，一张上过妆的俏脸竟隐隐有种煞气。 你找最近的出口离开，我已经通知了保安和警方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过来疏散人群。 明贤见他抬头四顾，忍不住道， 你在找什么？我帮你一起找。 不用，你先离开吧，快点。 唐静松手，在明贤还来不及说出更多挽留的话时，人已经没影了。唐静会参加这次的动漫节，爱好只是其次，帮朋友忙也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是为了保障活动顺利进行。因为最近寻找石碑的行动，特管局外松内紧，对东洋那边尤其盯得紧，特别是深城这座国际大都市，离日本近，总有些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，三天两头举行大规模的活动或者会议，更是防范中的重点。再过一阵子，还有个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这里举办，这种情况下，不单警方那边高度戒备，特管局也得跟着协助配合。分局的人手不算少，大部分都各有各分工，动漫节的这三天，唐静就亲自带着舒赫跟霍介在这里坐镇。本以为也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最后一天还是出了事儿。连同刚才的那个 coser， 已经有两个人突发性猝死。舒赫跟霍介发现的时候也晚了一步。唐静很清楚，就算最后拉出去去法医那儿尸检，也检查不出什么结果，顶多就是心梗或者是脑梗，但他刚才 分明嗅到了一丝魔气，一闪而过，掩盖在人海之中，用来自四面八方的生气阳气掩盖，聪明之极的做法。那缕魔气一入人海，瞬间如鱼得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偶尔留下一条狡猾的尾巴，等猎人闻讯而至，他早已一骑绝尘。就算是唐静，也很难在偌大的会场上上万人中将那一缕魔气给揪出来。有些人已经知道这里有两个人猝死，不明所以的惊慌令他们忙不迭地想往外跑，有些人还不知道，懵懵懂懂地继续闲逛，但消息会扩散得很快，就算有安保人员在，大家慌乱之下难免也会发生踩踏事件，让场面更加混乱，到时候再想抓住那缕魔气就更困难了。唐静手里多了面镜子，被会场灯光一照，霎时发出刺目的光芒，不少人视线正好扫到这边，没来得及移开眼睛，立刻感到双目刺痛，不由捂住眼睛叫了起来。但唐静却在这股光芒中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黑影，速度极快，眨眼即逝。 西北门。 唐静拨开人群，朝西北门的方向奔去。他看似没怎么用力，周围的人却被他一推就往旁边倒。唐静把那些骂声都抛之脑后，身形飞快地掠向门口。速度再快，他毕竟是用两条腿在跑，跟飘渺无形的魔气没法比，眼看就要追丢了，唐静眯起眼，随手摸下头上的簪子射了出去。簪子化作白光，以众人没来得及看清的速度紧追魔气，很快咬住魔气将其拖住，骤然亮起的光芒将黑色魔气生生拖得凝滞了片刻。就在这眨眼的功夫，唐静已经赶到了。西北门是一个小门，平时不开放，后面连着一条狭长的巷子，尽头是仓库。魔气凝聚，落地回首，对堵住他们后路的人低低地咆哮出声。 食魂兽，这玩意儿怎么会跟魔气混在一块儿？ 名字听着可怖，实际上这种异兽吃的是死人的魂魄，又或者是那些人死之后不肯往生，依旧在世间徘徊不去的神魂，经常会在坟地或者火葬场出没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人类不必害怕它。但现在很明显，有心人利用了食魂兽的这种特性，将其注入魔气，使它们从普通无害的食魂兽，变为会吞噬活人生气的魔兽。这种几千上万人流动性很大的会场被吞噬一点生气也很难有人发现，顶多觉得身体虚弱，但如果他吞噬的对象正好本来就身体虚弱的话，没了那一缕生气自然就会有生命之危。食魂兽似乎也意识到了唐静的威胁，咆哮之余缓缓后退，是为了给接下来的进攻做铺垫。唐静却不想给他这个铺垫的机会，他随手将臂弯里的绸带掷出，软绵绵特别细长的绸带忽然笔直地射向食魂兽，直接将他的脖颈紧紧地缠住。唐静的手腕一抖，那食魂兽就不由自主地被牵了过来。 这是什么？ 身后传来了一声惊呼，另一头食魂兽伺机而动，身躯微微伏低，直接一跃而上，扑向唐静身后的人。唐静五指一张一收，刺目的光芒从掌心中流泻出来，没等明显看清楚，黑色的魔气凝聚而成的食魂兽就被光芒覆盖搅碎，魔气炸开成点点粉末，瞬间消散在空中，不留半点痕迹。明贤满脸震惊，如同在看一部玄幻大片儿。 我不是让你出去吗？为什么还跟过来？ 唐静手一拽，余下的那头食魂兽也跟着收入光芒之中，绸带被魔气灼烧殆尽， 他顺手抛开，头发衣裳没乱，唐静还是那个楚楚动人的虞姬。反观明贤，浮尘不知道丢哪儿去了，假发也被四处勾得起毛。 出口太多人了，我挤不过去，看你跑过来我就跟在后面，想看看有什么帮得上忙的。我要是说我什么都没看见还来得及吗？ 唐静露出一个狞笑。 如果我说来不及了呢？ 那你不会是要杀人灭口吧？ 话没说完，下巴被捏住，明贤不由自主地微扬起头，任对方修长的五指慢慢滑至脖颈，等于将自己的致命弱点都暴露出来，引颈带露。他欲哭无泪。 你真的要杀我？ 唐静的脸慢慢靠近，修长眉毛下一双美目似笑非笑，明显定定地看着，都不舍得眨眼了。 死就死吧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更不怕死的请求。 那我死前能不能亲你一口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